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6日，深水埗桂林街伦常命案，三名女童遇害，母亲被捕。 蔡玉玲车牌查册案，中院裁定上诉得席，撤销定罪。 警方拘捕四人，涉嫌与取消器官捐赠登记有关。 中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开馆，总统卡斯特罗本周访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2，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寻日咧又发生一啲即系惨案啊，喺深水埗咧就发生中嘅伦常惨案，涉及到有三名嘅小朋友，分别系由2岁至到5岁嘅三名都系女童嚟嘅，咁就系被发现喺房间度昏迷啦，咁啊其后就送院不治。咁啊根据警方嘅资料就话，经调查啦，就揭发佢哋咧系怀疑俾人用枕头咧系焗死，涉及到29岁嘅印度籍嘅母亲咧系涉嫌谋杀咧被捕嘅。咁根据一啲报章嘅消息所讲咧，就系话三名死者嘅父母咧大约喺1年之前系分居啦，相信嘅事件可能都涉及一啲家庭嘅感情问题，而警方亦都话系循疑凶嘅精神状态等等嘅方向系调查嘅。咁有报道今日亦都提到话，被捕嘅母亲咧，消息所讲啊，近日亦都有一啲表现唔正常嘅情况咧，包括有自言自语啊、语无伦次等等咁。嗱，今次呢一个嘅个案咧，涉及到好多唔同因素嘅，佢系本身系少数族裔啦，呢个家庭亦都面对紧一啲即系婚姻嘅问题啦，涉及到好几个小朋友啦，而呢一个被捕嘅母亲本身咧，都可能有啲经济上嘅问题，佢本身系无业啦，有领取综援啦等等嘅咁。整个情况都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亦都因为今次事件亦都令到社会关注，就系对于一啲少数族裔嘅支援等等嘅问题，尤其是当佢哋面对紧唔同嘅问题嘅时候，佢哋有冇一啲足够嘅渠道，或者有冇足够嘅支援啊、资源啊等等咧？你自己又点睇？18723111，18723111，电话旁边有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早晨。 系早晨， 早晨，施丽珊。今次喺深水埗桂林街呢个唐楼嘅单位就涉及到呢一个嘅个案啦。你自己我知道，因为社区组织协会本身都有一个办公室咧，系喺呢一栋个唐楼个位置嘅。你自己点睇今次嘅事件咧？同埋本身对呢一栋大厦嘅住户认唔认识嘅咧？ 我哋其实基本上认识晒大部分嘅住户嘅，因为我哋定期都会即系想去拍门啊，就是、外展洗楼嘅。咁但係就都會有幾户呢拍門係冇人應嘅，咁我哋就會留低個電話啊，同埋我哋其實等大廈呢，佢哋有陣時啲好多人執曬啲樓樓梯啲垃圾呢，我哋就會搵啲義工同我哋傾，咁同埋都會貼曬啲紙啊、中英文啊，提大家即係清潔問題，同埋我哋個會有啲咩服務可以幫手嘅，係啦。咁就因為我哋知道有一啲少數族裔喺上面住咁樣嘅。 但多唔多係一啲少數族裔，或者多唔多係拍咗門之後其實係接觸唔到嘅咧？又 我哋知道唔係咁多户，即係我哋接觸唔到嘅，咁同埋都留到電話。咁我琴晚其實再去行多次咧，咁有啲居民話都見過佢哋嘅，咁但係我哋就未見過啦。咁佢話其實佢哋都有溜佢哋傾偈，不過佢話媽咪就唔係好多嘢講嘅，啲小朋友就好得意咁就提媽咪話，如果你有咩事都揾我哋即係個會，因為佢個個都熟我哋個會嘛。咁但係媽咪就好似即係話即係冇咩特別嘢需要求助咁樣，就冇揾我哋嘅。咁我唔知係因為我哋拍門佢真係唔喺屋企啊，定係佢自己覺得佢自己冇需要就即係唔去求助咯。即係我哋都研究緊呢個問題，係啊。 但係從你哋角度，呢一啲可能留咗啲資料話聯絡佢哋，但係佢哋都冇聯絡嘅時候，都冇下一步再可以做噶啦，係咪？通常。 系啊，如果有阵时即系我哋都试过有啲拍咗门识佢，但系佢都话我冇需要求助，即系冇需要帮手都有嘅吓。咁你好难逼佢咁样做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知道佢系单亲照顾三个细路，我哋就如果我哋真系识佢咧，我哋就通常都会关注多啲，再溜多佢几次嘅。 系啦系啦。 整体嚟讲， 系咯。 今次呢个个案，涉及头先都讲好几个元素啦。佢本身系少数族裔啦，咁系亦都系即系头先讲话单亲，因为同佢个丈夫系分得居噶啦，咁亦都系涉及照顾咁多个小朋友啦，佢亦都攞综援等等啦，好多唔同嘅问题或者喺呢个家庭嗰度嘅元素系出现嘅。你自己觉得佢哋可能面對緊嘅問題係啲咩，或者多唔多即係呢一啲少數族裔嘅人士係會求助嘅咧？過往接觸嘅時候有。 哦，其實好多少數族裔通常都係夫妻嘅，即係爸爸做嘢，跟住媽咪就照顧。咁如果佢呢個係單親都比較少，同埋如果你其實一個人照顧三個細路，普通家庭都會困難嘅。咁如果佢仲要係 EM 同埋佢有。冇嘢做啊，一緊照顧，咁同埋佢有啲，如果佢有家庭感情問題，會更加個人會更大壓力嘅，即係好容易，更加容易啲諗唔開嘅。咁所以我諗，如果係識佢嘅，無論朋友或者係社工咧，就可能都要幫佢諗下辦法，點樣幫佢減輕嗰個照顧啊，同埋多啲即係俾佢逗佢傾下偈啊，出去參加活動，等佢。接觸多啲人，即係有啲咩事嗰陣時候容易啲講出嚟咯。咁同埋我諗係少數族裔佢哋好多時，其實我哋就算做少數族裔好，或者係做新移民家庭都係嘅。如果佢係有一啲人，佢係佢哋熟悉嘅人，或者係即係佢哋自己人咧，佢哋會容易啲去講嘢嘅。咁所以我諗，如果係做少數族裔嘅服務，如果比如想做提供容易啲，就可能如果係有一個少數族裔嘅工作人員啊，或者義工啊，去幫手會更加容易咯。 即係首先我想知道究竟係咪少數族裔嘅求助整體嚟講都係唔係好多嘅咧？或者就算有問題，未必求助。 係主動嘅。系啦，系啦。咁有一啲就我哋都有啲，我哋識咗佢都有主動嘅，就係、是、嚟問中文啊，或者佢會嚟攞啲物資，尤其是口罩啊嗰啲啊嚇。咁、但係有啲就可能都會覺得啊，我冇乜特別需要啊，都即係睇唔同個別情況，但係普遍佢哋嘅中文程度都係多啲困難，同埋佢哋對於個社會服務唔係咁熟咯。 即係佢哋 好多時都要。主動啲去溜佢哋啊！話俾佢聽，其實有啲咩服務可以幫到佢咯。 即係佢哋唔求助，就係同可能一般嘅即係香港一路長大嘅人嘅分別，就係唔單止唔知道有啲咩渠道，就係最主要係個語言同埋個文化嘅唔同嘅問題，係嘛？係 啦，語言啊、文化，同埋佢哋都多，其實係佢哋好多自己都幾多互相幫助嘅，佢哋自己族群入邊都。多一起去協助啊！佢哋有咩事啊，互相去問對方啊。咁可能呢個就特別啲咯。我覺得佢係有少少刻意避開一啲即係同人接觸嘅，因為聽啲居民講話，佢同佢講話有服務，佢都好似話啊，我唔使啦，我冇乜特別需要咁樣咯。 但係頭先你都話啊，如果有一啲義工係佢哋嘅族裔嘅人士，可能會易啲開口講，即係同佢哋溝通啦。而家譬如一啲前線社工要接觸一啲少數族裔嘅時候，首先佢哋有冇面對一啲問題？譬如同佢哋溝通啦，佢哋對文化、佢哋嘅文化嘅認識啦，或者係咪好似真係你咁講，會可能孖多一個係本身同佢哋同一個嘅族裔嘅人一齊去傾咁，係咪會咁樣做咧？ 應該會咁樣會好啲咯。我哋就冇專門嘅一啲叫做少數族裔嘅服務嘅。咁我哋如果我自己覺得係，如果係有嘅就好啲。咁我哋其實我哋以往就去探一啲少數族裔嗰陣時，都會揾埋一啲義工嘅。即係如果專門，即係我哋專門要去開發一啲少數族裔家訪嗰陣時，我哋會咁嘅。咁我哋都冇諗過嗰個上面嗰、那個即係拍唔到嗰、那個係一個。EM 家庭啊，不過因為我哋知道有 EM，所以我哋其實都會有提供埋英文嘅。咁但係就冇其他語言咯。但係佢嗰時就嗰個媽咪好似都識少少英文嘅，識少少中文英文咁樣咯。 即係唔係完全話中英文溝通唔到 嘅啫。我估佢可能呢個就比較特別啲，佢自己可能再有啲諗唔開啊。唔係好想再接觸人咁嗰種問題咯，會係 不過我想講另一個問題，因為其實社署有講話，其實有一啲嘅非政府機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是跟緊的，國際社會服務社都話有即係呢個家庭是佢哋係跟緊嘅個案啦。話上年十月咧就轉介到佢哋嘅中心嗰度係跟啦。咁協助個女事主處理婚姻同埋離婚事宜，即係似乎又唔係完全即係所謂隱蔽啊或者隱形個案，係同一啲嘅即係非政府機構都有一啲嘅聯繫喺度嘅。喺咁嘅情況之下，有一啲協助嘅情況之下都發生呢件事，你自己又點睇咧？或者當中有啲乜嘢要再可能做好啲咁樣咧？ 我所知其實。 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嗰個人手比例都係好唔夠嘅，即係佢一個 worker 要對好多嘅 case 嘅。咁呢個嗰個，我覺得係尤其是深水埗比較叫做重災區，就應該個人手比例要再多啲咯。咁第二就當然其實事主自己嚇唔想放得開啊，尤其是感情事、家庭問題，好多人其實唔好放得開嘅，或者有陣時會諗埋一邊嘅。咁我覺得係事主自己都要肯避咗啦，同埋尤其是對住啲小朋友嗰陣時，更加要諗到個小朋友嗰個情況咧，係要。多啲講自己可以有啲咩人哋可以幫佢，咁同埋如果人哋幫肯，即係有啲嘢俾佢幫助嘅時候，佢自己都要肯接受咯。因為我哋都試過即係揾到一啲居民，其實唔一定係少數族嚟嘅，有陣時就算本地又好，新移民好，佢哋都有陣時都會啊，我唔需要，或者佢有啲嘢佢唔係好想講俾你聽嘅，咁就要當事人都肯出聲，肯求助。咁其實有陣時佢哋會諗唔開嘅，覺得係即係都冇得諗噶啦。咁我覺得係可以再自己即係俾多啲機會自己啊，尤其是小朋友啊，咁會好啲咯。咁、如果係真係接觸到佢嘅社工，就要俾多啲時間耐性去俾多幾次嘅接觸，等佢哋會多啲信任咯。 好，唔该晒，施丽珊，同你倾到呢一度先。施丽珊系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啊，今次涉及到喺深水埗桂林街嘅呢个唐楼嘅伦常命案啦。两岁至六岁嘅三名嘅非华裔嘅女童咧，就系、是、被焗死嘅情况。儿童去到咁样嘅死亡嘅个案咧，都可以话系最严重级别嘅虐儿嘅情况啦。呢、这个情况，我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黄翠玲，早晨。 早晨啊，主持各位早晨。 早晨，黄翠玲，呢次事件你自己点睇咧？同一般嘅虐儿个案又好唔同啦。你自己点睇今次嘅事件或者当中揭示嘅背后有啲问题咧？ 我自己嘅感受咧，咁呢一宗咧系令人惋惜嘅悲剧啦，感觉咧系非常沉重嘅，亦都再次系反映到年幼嘅儿童系冇能力保护自己嘅，而咧佢哋。本身咧都系有生存嘅权利啦，亦都唔系父母嘅附属品啦，系冇人应该系可以剥夺佢哋呢方面嘅生存权嘅。咁但系亦都睇到咧，涉事嘅家庭嘅状况咧，亦都可以话系属于高危嘅群组。 点睇到咧？例如咩因素咧？ 是原因呢是夫妇两人的感情是破裂啦，办紧离婚，亦都等紧嗰个抚养权的判决啊。咁个心情是比较忐忑的，一般来讲。咁在生活上啊，小朋友的照顾方面都起了变化，生活压力啊、经济啊各方面的压力都会增加，当事人的情绪是容易会受到困扰啊，甚至是转牛角尖啊。咁喺危機嘅因素方面睇到咧，我哋比對咗社署保護兒童資料系統2021年嘅統計報告啦，同傷害兒童相關嘅危機因素嚇，首要嘅咧就係家長或者照顧者係缺乏嗰個育兒啊、照顧嗰個管教啊技巧咁。其次咧就係個情緒啊、心理問題啊。咁而排第三位嘅咧。就是婚姻的问题了。而婚姻的状况有变化呢，亦都会影响个人的情绪啊、心理的状态。这些的危机的因素可以说环环相扣的。在这个个案来看，面对的婚姻问题加上情绪心理的状态如果不稳定的，这类的家庭的风险呢，或者伤害儿童的风险呢，是相对会高一点了。 我哋唔係話即係針對即係少數族裔嘅家庭嘅管教方式啦，不過今次嘅個案就其中一個元素就睇到佢哋係嚟自少數族裔嘅家庭啦。你哋過往有冇針對呢一類嘅家庭都有了解過佢哋喺即係對於兒童啊或者管教小朋友嗰個態度係點樣嘅？ 我哋系有做危机介入嘅工作啦，我哋有热线啦，喺热线嘅层面，如果评估到系有怀疑虐儿嘅情况，或者系有危机啊，无论系亲戚管教方面啊，咁或者照顾方面，我哋都会出队啦，派两位同事去上门家访去做调查嘅工作。咁我哋过去无论系 本地嘅市民大眾家庭或者係少數族裔，我哋一樣都係咁嘅方向去做。咁我哋少數族裔個家庭咧，係喺我哋嘅服務裏面咧，為數唔算多嘅嚇，唔算多嚇。咁間中都會遇到，咁我哋一樣係介入嘅手法都係一樣嘅。不過睇到咧，少數族裔家庭咧，可能嗰個文化咧都係會有差異啦。咁喺照顧小朋友方面咧，那個危機意識咧嚇，更一般都未係太即係咁高啊嚇。咁喺各方面嗰個支援都需要係多啲。咁所以喺呢、這個方面嚟講，我哋都建議政府咧係檢視同埋加強對少數族裔家庭嗰個支援嘅措施啦。咁係包括協助佢哋融入個社區，係有助擴大佢哋嗰個支持嘅系統啊、網絡啊，咁多啲人傾講咧嚇，咁遇到有危機嘅時候咧嚇，多啲人嘅關注咧，咁有機會咧係令到佢哋嘅心情咧係或者嗰個嘅情緒狀態咧係會有改善。咁當然啦，喺呢方面嘅服務宣傳方面都需要加強，讓佢哋認識到社區嘅資源，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求助，可以去使用啊咁樣。 從即防止或者預防虐兒的角度來講，即是譬如過往一些睇法那些就可能有一些痕跡可以看到，譬如這一類的個案是不是都比較難去事前有一些跡象是即蛛絲馬跡是可以發現到可能會去到這麼嚴重的後果呢？ 咁喺過去啦，我諗回顧一啲過去發生嘅一啲嚴重嘅虐兒事件啦，咁甚至係一啲兒童受虐致死嘅事件嚟去睇咧，一啲長期咧都未能夠被接觸到嘅家庭，或者接觸到啦，但係佢都拒絕接受服務，拒絕家訪啦嚇，咁。其實背後咧，都反映到可能咧，佢家庭裏邊有一啲嘅狀況，有一啲嘅隱藏嘅危機啊。咁呢啲都係要好小心去處理，係多幾次去接觸佢，睇下會唔會咧即係有係發現到有一啲嘅狀況係可以咧係有相關嘅部門嘅機構去介入啊咁。咁喺呢一宗嘅悲劇嚟講，雖然已經係發生咗，係無可挽救，但係我都好想咧。就是勸喻有類似背景的家庭，在預防的角度來說，勸喻有類似背景的家庭，在遇到情緒困擾、生活出現很大的困難的時候，是需要及早尋求協助和社工去傾訴，相信一定是有出路的。社工除了是協助去調解夫婦之間的婚姻問題、或者他們雙方一些在處理婚姻的過程一些的爭議、尤其在、照顧小朋友方面，亦都咧係需要咧係持續去評估嗰、那個家庭嘅狀況，同埋需要作出適當嘅建議同埋安排。咁喺當中咧，喺呢類個案嚟講當中，政府聯同非政府機構營辦嘅嗰個共享親職支援服務咧，係可以幫到啲離異嘅父母去提供以兒童為本嘅輔導，亦都會協助佢哋去定定咧照顧仔女啦，同埋親子聯繫嘅計劃，協調佢哋雙方嘅爭議。呢啲服務係可以幫到，亦都係咧有提供俾少數族裔嘅家庭，佢哋嘅服務單張都係有多語言嘅。咁另外一點我都好想講咧，就係好重要、好重要嘅，就係家人。親戚同埋朋友盡可能俾多啲嘅關懷，喺生活啦或者照顧小朋友方面提供到支援，亦都好重要，提高嘅警覺。如果發現佢哋有， 嗱，黃翠玲，因為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外交官员在北京举行会谈，外交部官方微博发布，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昨日访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会见，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举行会谈。雙方圍繞按照兩國元首去年11月 巴厘岛会晤共识，推动改善中美关系、妥善管控分歧等进行坦诚、建设性、富有成效的沟通。中方就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展明严正立场，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亦参与了会谈，双方会上进行了坦诚和富有成效的讨论，是持续致力保持沟通渠道开放，巩固两国高层交往的一部分。双方就双边关系、两岸问题、沟通渠道等议题交换意见。美方官员明确表示，美国将积极参与竞争并捍卫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中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举行开馆仪式，并由中国驻洪都拉斯使馆临时代办于波和洪都拉斯外长雷纳为大使馆揭牌。于波表示，中方高度赞赏洪方抓住历史机遇，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决定，而双方在建交不够三个月已经迅速对接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凝聚起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共识和力量。雷纳就重申，洪都拉斯和中国建交是洪方独立自主的决定，希望两国共同推动贸易合作，以改善洪都拉斯的基础设施，助力减贫事业，创造就业机会，加强民众福祉，促进社会繁荣。雷纳又证实，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将在今日前往中国展开为期四日的访问，而双方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军方星期一继续对顿涅茨克南部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势，但都被俄军挫败。俄罗斯国防部说，航空兵力量、导弹兵、炮兵以及重型火焰喷射器系统已经对乌军作出综合火力打击，乌军已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损失1500多人、28架坦克，包括8架炮型坦克和109架装甲战车。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就表示，乌克兰已经有足够的武器来对俄罗斯发动反攻，又指反攻行动将为乌克兰带来加入北约所需的胜利。不过库列巴未有回应反攻是否已经展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参观俄罗斯驻塔吉克的军事基地时说，西方已经公然宣布针对俄罗斯的计划，但是俄方毫不怀疑这些计划注定无法实现。日经平均指数报32140点，跌7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74美元，卖出196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45。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是7.838，日元139.5，瑞士法郎0.906，加元1.344，人民币7.104，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观塘道啦，近启业村噶，就系、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城门隧道去翻荃湾方向，较早前管道里边嘅坏车咧就已经走咗啦，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啊，就系、是、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方向车龙都是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着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慢车，现在排到去海之恋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咯，至到三圣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大学道回旋处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二的体坛你有四环节，之前就曾经找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如果你都想知道今个星期找来哪位体坛猛人，你记得留意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四点半至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2023年6月6日，深水埗桂林街伦常命案，三名女童遇害，母亲被捕。 蔡玉玲车牌查册案，中院裁定上诉得席，撤销定罪。 警方拘捕四人，涉嫌与取消器官捐赠登记有关。 中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开馆，总统卡斯特罗本周访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又講到尋日發生嘅深水埗嘅呢宗命案，涉及到三名分別兩歲至到五歲嘅三個小朋友啦，女仔嚟嘅都係。咁啊，而家就係話佢根據資料所講啦，就係懷疑佢被佢哋被枕頭焗死啦，涉及到佢哋嘅媽媽就係29歲印度籍嘅媽媽，咁而家就話佢係涉嫌係謀殺被捕嘅咁。社署方面就話高度關注啦呢一個深水埗桂林街嘅大廈發生嘅家庭慘劇啦，就話涉事女子同埋佢三名嘅女儿咧，都系非政府机构综合家庭服务中心跟进嘅个案嚟嘅咁。今次頭先都提到啦，今次嘅涉及呢個家庭嘅背景啦，有好多唔同嘅元素啦，其中一個就係佢哋係嚟自少數族裔嘅咁。呢一個都令到大家關心喺支援上面有冇足夠嘅渠道，或者佢哋一般如果真係遇到各種問題嘅時候，嗰個求助方面又係點樣嘅咧？咁都想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融樂會總幹事謝永玲，早晨。 早晨，萧亚文。 早晨，郑永玲。刚才讲到这个个案啦，印度籍的妈妈，咁就她本身就是冇即系无业嘅，亦都系靠中援生活啦。话根据资料所讲，都话佢大约一年前就同个丈夫系分咗居，亦都相信话即系今次个案件可能都同家庭嘅感情问题有关，好多唔同嘅元素喺今次呢个个案度出现。你自己点睇？或者首先特别关注啲咩啦？或者今次呢一个家庭？看落啦，就冇家暴嘅記錄嘅，亦都冇話嗰個疑犯冇精神病嘅記錄嘅，係咪都算係叫高危咧？你自己心目中嘅？ 我諗第一點要講嘅咧，就係佢冇接受精神健康嘅服務咧，唔等於佢冇精神健康嘅問題。 嗯， 即係好可能即係話佢未被發現、未被診斷、冇接受呢一類嘅服務嘅啫。 嗯、 其實是如果作出一些、即日常運作不到或者是、出現嚴重問題、嚴重行為偏差呢，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失常的。咁當然我們、仔細詳情不知啦，咁不便、即在這裡、傾一些我們不是幾知道內情的東西、但一般而論呢，可以說、少數族裔在這幾年疫情受到影響呢，是相對其他的香港市民多的。 嗯、 因為我們本身機構都在疫情最高峰的時候、做出一個研究啦、一個調查啦，就發現少數族裔那個失業情況呢幾乎是五成的。 嗯嗯、 即是兩個人之中一個人失業的。 嗯、 重點呢就是少數族裔的家庭呢通常是那個丈夫出外工作啦。那個太太咧就係、是、留喺屋企啦，咁、就唔做嘢嘅，通常都係照顧細佬哥啦。咁佢哋嘅家庭咧，亦都係較為多成員啦、平均一個家庭係五個人嘅。咁、而香港嘅家庭咧，大家知道相對地小細嘅，就係2.7嘅啫。咁、變咗喺經濟嗰個負擔係一個問題。情緒即係困咗咁耐，會唔會情緒出現問題呢？另外一個問題，當然正話講過，可能一啲個人情感上嘅困擾啦。咁、但係喺少數族裔裏頭咧，佢求助咧，特別係女性咧，就嗰個求助機會係低，佢哋嗰個意欲唔係幾肯去求助嘅。 嗯，嗰、那個原因係咩咧？主要係文化背景嘅問題、語言嘅問題，定係各種其他原因？ 兩個問題都有，一咧就係嗰個語言問題啦。即使佢克服咗個問題，但佢未必會主動咁尋求一啲即係輔導嘅服務咁。咁亦都文化上亦有個差異啦。咁好多時往往咧，佢哋單對單咁，你同佢傾咧，佢會傾出佢啲心事啊、個人問題啊、經濟問題啊，即係會講得出嚟嘅。但係舉個例，例如佢語文唔係幾好，佢要帶個親戚或者朋友同佢翻譯嘅。咁其他人一出現咧，佢哋嘅問題咧，唔知點解就冇咗噶啦。即係好明顯咧，喺其他人士面前咧，即係一啲親戚朋友面前咧，佢哋唔係幾願意透露屋企或者自己一啲嘅情況。咁、呢個文化差異即係都幾特別咯。 即係佢哋都未必，就算知道有渠道，都未必去揾呢啲支援。咁究竟仲可以點做咧？即係如果佢哋根本係未必好傾向有問題嘅時候去揾人幫手嘅時候，就算有支援，有更多資源投入落去，可能佢哋都未必會接觸到、聯繫到嘅又。 我想先讲个资源先啦。嗱，少数族裔，我哋假设我哋唔计外籍佣工咧，系4%个人口系少数族裔。如果我哋计埋外籍佣工咧，接近9%咧系少数族裔。咁嗰个人口咧唔细嘅，系好多人嘅。咁当然有一定嘅无论輔導啊，精神科服務都喺香港有啦，亦都係政府係亦都建議緊一間嘅心理健康嘅少數族裔嘅特別俾少數族裔嘅一個中心，但係仲喺即係籌辦階段。咁佢哋要有服務，而係又冇咁嘅人手。我舉多個例啦，就係、是香港嘅社工咧，少數族裔嘅社工咧係少之又少嘅。 少成點咯？我想知佔幾多？ 少到20個人以內。咁 全港20個人以內， 係啦，要服務即係、斷以千計嘅人，4% 嘅人口，咁點服務咧？咁呢個係一個難題，所以變咗即係一定要諗一諗， 點樣可以盡快訓練多一啲嘅社工？ 呢、這個原因係咩？即係本身可能要訓練一啲肯接觸少數族裔嘅社工好難，即係本身係個難度特別高啊，因為要語言嘅要求啊，定係啲咩原因？ 係最主要咧，係訓練社工要嗰個語言嘅要求啊。 嗯， 係書寫流利中文廣東話呢個問題。即係好多社，即係少數族裔嘅人士想參與，但係佢講得，即係講得完全都冇問題，不過佢書寫未必係咁流暢，咁你就唔俾佢入呢啲咁嘅社會工作訓練啦。咁呢個係問題嚟，即係你佢入行都入唔到，佢點參與呢？ Okay. 你自己建議點解決呢？因為我建議而家其實有啲嘢做緊，我都講少少啦。2020年起喺港島、九龍、新界共設立三支少數族裔外展隊，亦都推展為期三年少數族裔一啲社區大事試驗計劃，係咪都有一啲方向係啱嘅咧？咁樣行，或者又夠唔夠咧？個規模上 嗱，其實呢啲係好事嚟嘅，不過佢哋未必係夠一定嘅專業。即係你一定要有啲少數族裔喺度，特別係喺精神健康嗰個訓練係要足夠。如果你一般係探訪佢啊，睇下佢有冇足夠服務，諸如此類咧，咁係唔足夠係即係輔導佢哋一啲嘅個人需要嘅。咁變咗你最好咧，即係較為理想嘅做法就係有少數族裔用翻佢嘅語言。作為一個社工咁好專業咁用外展嘅手法去探佢哋，俾多啲時間同佢哋溝通，疏導佢哋，了解佢哋，即係輔導佢哋。否則即係睇唔到你根本佢哋因為佢哋情緒咁困擾咧。佢好少會主動咁去求助嘅。 OK， 針對呢一點，首先你覺得點樣可以，即係咪可能喺中英文或者中文啦，起碼嗰個書寫啊要求上面係降低啲咧，或者另外長遠嚟講呢個就咁做啦。但係短期之內點樣可以快速地增加對一啲少數族裔嘅支援，尤其是各類型嘅問題，包括精神健康等等咧？ 我諗政府可以喺宣傳力度嗰度做多一啲，因為你而家就算有問題咧，一般香港市民咧都唔想去求助嘅，特別係少數族裔更加唔想去求助。咁因為求助好似有個標籤效應咁，即係我弱者我先去求助。咁我諗嗰個心態必定要即係普羅市民都要改變，係我哋鼓勵啲人去求助，強者求助，即係咁先得。即係否則佢唔企出嚟，你又揾唔到佢又唔肯出嚟。接受服務，咁即係大家都即係做唔到嘢嘅，咁所以變咗我諗短期內咧，要快快脆脆喺精神健康方面咧落多啲資源，同埋喺宣傳方面要大量做先得。 頭先你講話即係啲人究竟去咪求助啦，可能涉及到係唔係一啲所謂隱蔽個案嘅？今次呢個個案我都想問下你自己覺得係咪算隱蔽咧？因為其實社署都回覆啦，有一啲嘅非政府機構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係跟進緊佢哋嘅個案啦，係話提供緊一啲譬如婚姻同埋照顧兒童嘅輔導同埋情緒支援，似乎又有一啲服務係俾緊佢哋嘅，有服務俾緊之下都仍然發生今次嘅事件，你自己覺得可以點樣加強咧？ 我認為如果我哋用隱蔽啲字咧，就好似一個藉口咁，即係佢收埋自己，因為我點揾到佢啊咁，即係唔夠積極嘅。其實睇下啊，當然我哋事後孔明就容易啲做啦，但係你事後睇翻下呢個家庭面對一啲風險因素幾咁困難啦，一個破碎嘅家庭。一個女士要照顧佢三個女兒，而係佢啲女係咁細，呢、這個女士係冇嘢做，係接受緊綜援嘅，即係喺劏房裏頭住，即係每一個因素都唔係正面嘅。仲有加埋少數族裔，即係援助較少，你即使有人俾服務佢，嗰種服務嗰個質量啊，夠唔夠咧？係咪可以幫佢解決到一啲問題咧？即使經濟啊、心理啊、個人嘅感情啊，即係各方面都要照顧得到，唔係話我俾咗錢啦，你點解搞唔掂啊？ Okay. 即係我諗嗰個心態我哋要係謀求有啲，即係你一定有質素嘅服務先至得，唔係話我俾咗服務噶啦， 咁就算啦。咁即係我哋嘅心態唔應該係咁。 OK， 好啊，唔該曬謝永玲，同你傾到呢度先。謝永玲係融樂會總幹事啊，就住今次呢一個慘案啦，深水埗嘅一個嘅少數族裔家庭，咁啊涉及到當中有三名嘅女童咧，就係、死亡啦，而家亦都係佢哋嘅媽媽啦，咁啊係印度籍嘅，咁就係被捕懷疑就係佢涉及到可能係用一個嘅枕頭啦，係即係將個女童焗死嘅三名。咁而家見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都話對命案感到痛心，亦都呼籲成年人即使有任何唔開心嘅情緒咧，都唔應該傷害小朋友。如果有需要嘅話，應該係尋求支援等等咁。就住今次呢個案件，我哋再請一位嘉賓都歡迎大家打嚟18-4-2-3-1，你講下你哋嘅睇法。有社福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早晨。 系、hey， 早晨，施乐文。 今次呢一个嘅个案，你嘅睇法啦，同埋对于呢个家庭，尤其是大家都个讨论点就阔到去，就系少数族裔嘅支援，你自己当中有冇见到啲位系可能都觉得要再做好啲嘅 咧？其实自从疫情之后咧，坊间好多嘅研究或者调查咧，都说明香港人嗰个情绪同埋精神困扰系比较大嘅。 嗯。 咁即係當然我哋大部分都係一啲輕微嘅一種嘅影響啦，咁但係當中亦都有唔少係精神困擾比較嚴峻嘅一啲。咁呢啲信息都講咗出嚟呢，就係我睇政府方面嘅反應就比較遲慢一啲啦，即係冇係好面對話而家精神或者情緒困擾嘅家庭或者個人多咗，於是乎話檢討下現有服務一點可以進一步改善啦咁樣。咁我哋睇唔到呢一個嘅動作啦。 嗯。 咁頭先小華文提到話少數族裔，少數族裔一路嚟講咧，我哋都睇到係一個弱勢社群嘅一種嘅群體嚟嘅。主要原因佢同個社會嘅接觸係比較單薄啦。社區嘅支援咧係比較即係嗰個網絡支援亦都係比較弱嘅。 嗯。 咁雖然我哋話提供一啲服務去鼓勵去主動提出去幫佢哋，或者係去提供服務俾佢哋咧。但少數族裔咧都有一個內向嘅一種嘅一個反應嘅，佢哋多數都唔係話好積極啊，或者好有啲係好積極嘅，但係我哋觀察到好多都係比較內向一啲，都係一個小圈子啊家庭咁樣，或者小圈子一個社群，或者係個村裏面有幾個咁樣大家維繫下咁。咁呢個都係一個社區比較薄弱嘅一個工作啦。咁一路嚟講，有啲機構其實都倡議話，可唔可以擴大呢個融，即係同一個少數族裔同社會融合嗰方面啦。咁當然有佢難度嘅，因為文化、語言啊之間都係有多咗功夫。咁但係而家好在咧，就小學方面、學校方面咧，就容易做咗啲呢啲功夫。咁學校層面，我哋係一個融合幾好嘅，但係社區啊。 Okay。 個融合亦可以再即係做多啲功夫。 但頭先都講到對於少數族裔嘅支援啦，亦都講到話佢哋可能未必好願意主動去求助，呢一個係一件事啊。但本身擺落去少數族裔嘅支援嘅資源，你自己覺得夠唔夠，或者夠唔夠足以令到佢哋接觸到？如果真係願意行出嚟係主動求助嘅時候，係有嘅咧又。 我覺得係仲可以加強嘅，因為少數族裔特別社區嘅支援服務咧，或者一啲社區活動咧係有。但係我覺得仲可以加強好多。嗱，譬如咧，我哋每個區都好多村都有長者中心，咁呢長者中心為長者服務，咁我哋可以動員好多長者參與。咁呢啲嘅少數族裔嘅啲社區中心就比較少，即係不能做到每區都有。咁如果係咁樣，佢哋已經係相對被動啦。咁你又要喺一個好難好遠嘅地方嘅地方先能夠有啲活動啊服務。咁對佢嚟講，參與嘅鼓勵性就唔大咯。 Okay。 反而我有另外一個問題角度，除咗少數族裔之外咧，就而家即係佢哋都有啲人係接受咗家庭嘅輔導服務噶嘛。咁咧就頭先都講啦，因為而家情緒精神困擾嘅人多咗咧，而家我哋社工嗰個嘅接嘅個案係比以前係大大增加嘅。咁我簡單嚟講，可能一個社工要接對應係60-70個個案，咁呢個工作量咧係有困難嘅。再加上我哋社工近年嘅人手流動都比較大啦，有啲人離開香港啊，亦都係機構之間喺度流動都比較嚴重。咁嗰啲我哋係唔容易揾到一啲咧係有經驗嘅社工，特別係做輔導啊、精神健康嗰啲。咁呢個問題都值得政府去審視一下，即係審視一下咧，究竟嘅人力安排點樣去面對而家嘅社會需要咧？咁咁呢啲地方我哋都希望喺立法會可以跟進一下。 今次個案其實都話有一啲非政府機構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咧，係跟緊提供一啲即係處理佢離婚啊、婚姻嗰個事宜嘅。 咁亦都即係最終都發生今次呢個事件啦。你自己覺得喺個服務上面係咪都有啲乜嘢係反映到啦？咁另外我見咧而家即係就住今次個案咧，除咗話少數族裔，其中一個嘅元素就係佢本身都係一個即係婚姻或者家庭嘅問題要處理。其實而家即係都有一啲叫做共享親職支援中心嘅，你又覺得呢一啲服務係夠唔夠支援咧？兩個 問題。第一就是我哋嗰啲NGO 又好或者社會福利署提供嘅家庭服務咧，正如頭先我提提咧，就係嗰個社會需求大咗好多。咁我哋前線嘅社工接嘅個案係個數目個比例係咁樣嘅時候咧，譬如一比六十或七十，外國係一半嘅啫。咁呢個工作量真係有困難有個壓力啦。頭先都講到人手嘅流動。都會影響到我哋嘅服務嘅安排。當然呢個我哋要努力，我哋社工同事係會努力去做嘅。但係呢個客觀環境都係對成一種壓力啦。咁呢個我哋真係要值得去跟進啦。咁你話家庭破碎、離婚嗰啲支援中心，坦白講，有幾多人會知道啲服務啊？咁所以呢啲都係咧叫做有，但係嗰個推廣啊、宣傳啊，能唔能夠可以到位呢？咁呢啲都係我哋要檢視一下咯。咁一路嚟講，就香港嗰個離婚率都係有不斷咁增加啦。咁同埋即係離婚之後單親家庭嘅服務，單親家庭服務你問翻啲機構，根本就少之又少。咁呢啲服務其實都係因為而家嘅社會環境嘅壓力而造成家庭困擾咧，係咪又重新檢視一下呢？ 除咗尋日呢一單嘅即係案件之外啦，上個星期五都有一宗大家非常之關注啦，就喺荷里活廣場發生嘅謀殺案啦。咁根據警方嘅資料都話個疑兇咧係有精神病記錄嘅。你喺立法會係咪都有啲跟進嘅工作？ 係啊，我就尋日就提咗個緊急嘅口頭質詢，咁喺嚟緊禮拜三即係、討論翻呢個問題啦。 批咗啦，係嘛？ 未知啊，等下主席安排啦。咁咁我哋都希望，我就希望喺立法會，譬如立法會大會啦，或者喺福利事務委員會咧，都能夠去進一步討論。因為事實喺個服務咧係有好多嘅可以檢視嘅地方嘅。譬如話點解我哋嘅有精神病困難嘅朋友要輪候門診要等一年半咧，咁呢個空檔期根本係不能接受啦。同埋醫社合作之間係點可以加強個服務啦？而家完全冇一個規劃去面對呢啲問題。最擔心一樣嘢咧，就係我驚呢啲個案咧造成一種嚴重嘅歧視嘅情況。咁如果社會有一個歧視，對精神康復者嚟講係不利嘅，或者係服務提供亦都係不便嘅。咁呢啲位咧，我覺得政府應該係睇睇啦。咁我哋喺立法會，希望喺唔同嘅平台咧，都會跟進件事咯。服務係需要即係大大提升個效果。 頭先你講話精神健康嗰個支援方面，最主要你就關心個排期排得耐，仲有冇其他一啲嘅關注點，或者你睇到有啲建議可以即時係去做嘅咧？又 嗱，而家咧我哋係有嗰個精神健康社區綜合。社區綜合中心嘅，咁喺社區層面咧係幫助嗰啲病患者啊咁樣，咁可能佢喺醫院啊就睇咗醫生，出翻嚟嘅社區融合個社會，咁呢方面嘅工作咧，我哋可以諗下點樣可以做得完整一啲，譬如話人手可唔可以改善啦，令到個案跟進啊比較即係可以合理一啲啦。第二方面家庭嘅支援啊，即係家庭工作緊要嘅，因為嗰個家庭嘅網絡咧，其實係一個最好嘅一個支援系統啦。咁第三方面就係嗰個嘅公眾教育啦，咁大家認知其實好多專家都講啦，即係精神病患者唔係想象中咁即係大家咁驚訝嘅，或者係即係個案有嘅，但唔代表咧係一個好普及一個現象啦。咁呢啲嘅公眾認知都係需要嘅，咁同埋呢啲中心咧同嗰個醫療系統嘅配合。即系医嘅合作，点样理顺一啲咧，都系重要咯。 半分钟到咧，今次即系礼拜五嗰次咧，同埋寻日呢个凶杀案咧，你觉得系咪都系个别事件咧？有冇啲咩要即系共通两件事一齐关注咧？半分钟啫。 当然就系个别事件啦，即系我哋不能即系一般性咁讲话，精神病者就有呢啲咁嘅暴力嘅行为嘅，一般性个别案件嚟嘅啫。咁当然就系我哋一路嚟讲就。有個機會睇到咧，就係社會嗰個精神壓力同埋嗰個情緒壓力咧，係比較嚴峻嘅。咁而家服務就與時並進咧，點配合得好啲啦？咁樣。 OK， 好，唔該曬狄志遠，多謝你。狄志遠係社福界立法會議員，就住無論係上個禮拜五嘅即係喺荷里活廣場嘅兇殺案啦，同埋尋日嘅呢個倫常嘅案件，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你講下你哋睇法。 2023年6月6日。深水埗桂林街伦常命案，三名女童遇害，母亲被捕。 蔡玉玲车牌查册案，中院裁定上诉得席，撤销定罪。 警方拘捕四人，涉嫌与取消器官捐赠登记有关。 中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开馆，总统卡斯特罗本周访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一路倾紧咧，就系讲紧寻日喺深水埗发生嘅惨案啦。咁啊，涉及到三名系两岁至到五岁嘅女童啦。咁亦都系怀疑佢遭到咧系印度籍嘅母亲咧系用枕头焗死啦。咁而家警方就系拘捕咗涉嫌谋杀嘅29岁嘅呢位妈妈嘅。咁根据啲消息所讲啦，咁亦都话佢同佢嘅丈夫已经系分咗居噶啦，有一啲感情问题啦。今次嘅案件亦都令大家关心到少数族裔在面对不同的自身的问题或者一些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支援是怎样，或者容不容易是接触到这些渠道呢？现在在少数族裔的这些支援方面政策上面又做成点嘅咧？亦都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872311。社署就话喺事后咧，亦都有派员去到涉事嘅大厦嗰度逐户拍门啦，派单张啦，为一啲情绪受困扰嘅居民咧，系提供协助嘅咁样。除咗今次呢一次嘅事件咧，仲有上个礼拜五咧，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发生嘅凶杀案啦，涉及到两名嘅女子咧系死亡嘅咁。可能大家见到呢一啲嘅惨案，都会有唔同嘅负面嘅情绪咧，都需要有求助嘅情况。咁都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啊，有香港红十字会临床心理学家、暨心理支援服务主管张依丽博士。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张依丽博士。两个嘅案件啦，咁啊，虽然个性质上面系有唔同啦，不过我估即系可能有一啲嘅人士睇到呢一啲新闻，接触到嘅时候，都可能有唔同嘅负面情绪嘅。你哋有冇话喺个支援服务嗰度收到有几多呢？关于呢两个案件嘅求助分别有几多？ 是啊，其實我哋香港紅十字會咧，自從上個禮拜五晚發生呢個事故之後咧，其實已經設立咗呢個心理支援嘅熱線啦。咁我哋整個週末落嚟咧，其實我哋都收到過百宗嘅求助嘅。咁其實喺我哋所有嘅求助個案當中咧，我哋都有超過兩成嘅求助者咧，其實佢哋本身自己都係患有一啲精神疾病啦、情緒困擾嘅朋友。咁特別點解佢哋都會比較即係打嚟揾我哋咧？其實都有唔同嘅狀況。咁有一啲的而且確咧，係睇完一啲嘅片段啦，一啲嘅影像之後咧，其實影響咗佢哋自己嘅情緒狀態，瞓得唔好啦，食得唔好啦，或者其實都好憂慮咧，其實自己嘅精神狀態會唔會都為自己啦，或者身邊嘅人啦，帶嚟一啲嘅傷害？ 嗯。 咁而亦都講咗俾我哋知好多佢哋嘅憂慮啦。咁其實咧，大部分嘅憂慮都係擔心咧，其實身邊嘅家人朋友或者係社會嘅社區點樣去睇佢哋，會唔會都覺得佢哋有精神情緒疾病咧？其實佢哋都會受到歧視啦，有啲負面嘅標籤啦。咁有啲都話俾我哋知，其實可能真係擔心自己的精神狀態呢排真係差咗，但係都唔夠膽話俾身邊嘅人知道，因為擔心佢哋咧會覺得自己可能會有危險，對個社區對家人嚟講可能係會造成一個危險喺度，所以佢寧願咧就收埋啦，唔同人講啦。咁就即係最後就即係點解打電話嚟俾我哋啦？咁有一啲即係亦都係會真係驚啊！如果我而家就走出去尋求協助，咁會唔會從此呢個負面標籤就喺我身上咧？ 首先我想知有几多总共嘅求助个案，当中有几多系涉及到头先你讲嘅可能本身都有精神疾病嘅背景咧？ 其实因为我哋都收咗有超过过百宗嘅求助，咁有一啲其实我哋都过去几日有联络过几次啦，系因为可能特别佢哋嘅状况比较系严重一啲嘅时候，咁当中系有超过两成系有呢啲背景嘅朋友仔，即系佢哋系有一啲精神嘅疾病啦、情绪嘅困扰啦。咁除咗系佢哋自己打嚟咧，其实亦都有一啲佢哋身边嘅屋企人打电话嚟嘅，即系可能系佢嘅家长啦，或者可能系佢即系其实系社区嘅人士。咁例如家長咁嚇，家長其實真係可能見到仔女係事件發生之後個情況差咗，咁就更加關注，想嚟問我哋一啲嘅資訊，佢點樣可以幫到自己嘅仔女啦。咁亦都有一啲嘅社區人士咧，係佢打嚟話俾我哋知，佢話啊，我都其實我都懷疑咧。 我隔離屋啊，或者我樓上樓下嘅人啦、啊，其實都有一啲精神嘅問題。佢自己又好驚，咁我又走出街，咁會唔會我都會有危險呢？咁其實我諗喺我哋收到嘅個案當中，我哋種種嘅即係資訊得悉咧，其實係今次嘅事件令大家即係關注即係精神病嘅一狀況啦。但係同一時間，我哋都憂慮咧，其實嗰個嘅負面標籤啦，嗰、那個嘅即係可能有一啲嘅即係擔憂咧，其實都有機會可能令到需要求助的人卻步，令到他們不夠膽去告訴身邊的人知自己的狀況、okay. 或者去尋求協助。 嗯，剛才你說過好幾個情況的，有些就是可能本身有精神疾病背景的人士，有些可能是很關心這件事的人，或者是他們一些精神背景的人士的家人身邊的人都有。有些這樣的反應求助出來的時候，其實你們會怎樣去開解他們或者解決他們一些疑難？即譬如剛才提到說我很害怕標籤，我很害怕即自己都會變成咁，會唔會即我選擇唔講啦，就減少即人哋對我嘅擔心啦。咁如果係有呢啲咁嘅疑問題出嚟，你哋會點樣解決佢哋呢一啲嘅問題咧？係譬如佢話唔想講咁點樣處理呢？ 冇錯，咁嗱，就住其實呢一啲嘅朋友，如果佢哋真係有呢啲憂慮，我哋首先都會俾翻一啲即係資訊佢哋啦，一啲正確嘅資訊啦，話俾佢哋知，其實根據國際嘅研究裏面，我哋都知道，其實喺社區裏面出現大部分嘅暴力事件咧，都唔係由精神病患者所造成嘅。咁有啲研究甚至指出，其實可能精神病患者更加容易成為暴力事件嘅受害者添啦。咁讓佢哋知道翻呢一啲嘅情況，其實都係即係唔係常見嘅。佢哋自己的狀態，如果他們能夠好好地都觀察自己的狀態，還有跟身邊人建立到一個有信任的關係，讓他們真的在情緒波動的時刻，一些特別困難的時刻，他身邊是有個支援網絡、其實這樣對於他自己和對於家人其實都是很重要。當然我們就真的很鼓勵他去尋求協助，我們都首先都要即係讚許佢哋，起碼佢哋願意踏出呢一步，揾我哋去求助先，係因為呢一個本身都已經係需要勇氣嘅一個行動嚟嘅。 除咗頭先講話禮拜五呢一個嘅個案啦，頭先你都話可能其中一個關注點就係啲本身係精神健康背景嘅人士啦，佢哋都擔心被標籤啦等等咁。我想問，尋日嗰個個案又有冇收到一啲求助咧，涉及到深水埗呢個少數族裔嘅家庭？ 咁就冇特別話係淨係因為琴日嗰個嘅事件啦、但係我諗係連日嚟幾宗嘅報道咧，其實都有深化咗即係大家嘅一個想法啦。咁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一路睇住唔同嘅即係新聞嘅發展啊，唔同嘅事件嘅發展啊，其實都會令到佢哋更加憂慮自己嘅精神狀態咯。咁、我諗呢一個嘅效果或者呢一個嘅影響，其實係有累積喺度噶啦。 頭先講咗一啲建議俾一啲有精神疾病嘅人士，對於市民一般市民嚟講，可能佢哋都有求助，或者頭先你擔心到嘅標籤效應，點有啲乜嘢想同呢啲一般市民講咧？ 其實咧，即係呢個標籤嘅效應，或者一啲即係負面嘅想法啦，對於即係精神病啦，其實咧對於我哋成個社會嚟講，個影響係一個整體嘅。有啲人話啊，點解我即係點解我哋成日都話啊，唔好用精神病嚟作為開玩笑，或者即係攞嚟去攻擊其他嘅人？其實係因為呢一種潛移默化嘅狀態，係會令到真正有需要嘅人咧，對於當我真係要去尋求協助，對於我真係要面對我自己嘅疾病、我嘅病徵嘅時候咧，係更加多咗重壓力啊！咁我哋知道其實有啲時刻精神病患者對於自己嘅病嘅病識感啦，即係話佢有幾知道自己係一個即係疾病嘅狀態啦，要去尋求協助咧，可能都會因為呢個病徵所影響，再加埋社會呢一啲嘅標籤化咧，其實係會令到我哋講緊嘅尋求協助啦嘅難度係增加咗，延誤治療嘅情況其實係會更加出現。咁其實最後影響嘅就係我哋成個社會啦。 OK， 好，唔该晒张以立博士，今日同你倾到呢度先。啱啱倾过系香港红十字会临床心理学家暨心理支援服务主管张以立博士。头先讲到其中就系上星期五发生嘅喺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嘅谋杀案啦，涉及到两名嘅女子啦。头先都提到话有过百宗嘅一啲嘅求助，当中有部分咧都系涉及一啲本身嘅精神疾病背景嘅人士，佢哋有唔同嘅忧虑嘅咁。就住呢次嘅案件啦，引起嘅唔同嘅讨论啦，同埋寻日深水埗嘅呢一个伦常命案引起嘅讨论，包括对少数族裔嘅支援啦，都欢迎大家打嚟嘅18723111。有余女士，早晨。 早晨， 早晨，余女士，请讲。 我本身是一位社工啦，是香港单身协会的总干事。 你是余秀珠是不是啊？真系 系啊系啊。 OK， 请讲系。 我系亦都系印度华侨啊。 嗯哼。 所以是比较熟悉印度那些人的风俗习惯啊，他民族的宗教那些。其实呢这个个案呢，如果我们在他离婚的阶段呢，我们的社工能够跟到，是讲给他听他真的要离婚，他会面对些什么，他可能呢，因为印度那些人呢，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那一带的人的习惯呢，社会习惯都是离婚呢个时候就一定是归男方的。 好， 所以他们呢就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无论你他可能也都不知道香港的法律的情况是怎样，他会觉得一离婚呢的时候就一定会被男家拿出去的了。先头都有人提过这个共享亲戚中心，其实共享亲戚中心是给那些离了婚的离婚夫妇，他们在探望小孩那方面有争拗，所以咧就个官啊要求佢哋响社工嘅监管之下去探望细路仔，所以就佢哋会响嗰啲中心入边探望个细路仔嘅，就唔系俾离婚之中嘅人去使用嘅， 即系主要系细路仔嘅角度嗰、那个就 系当然啦，但系嗰啲系离咗婚嘅家庭啊嘛 ，OK， 咁呢啲未离婚嘅咧，我哋过去咧都试过有啲会员咧同我讲，佢话佢两夫妇嘅感情唔好嘅时候咧。去找社工，咁啊轉介去家庭服務中心啦。咁但係咧，去到都俾服務嘅，嗰啲社工都俾輔導。但係去到後來咧，呢段感情都係挽救唔到。咁個婦女咧就同個社工講話唔得啦，我真係唔可以接受，我一定要離婚啦。個社工就同佢講：你如果要離婚，你揾我做咩啊？你要揾律師啊嘛。呢度嘅個案就結束㗎啦，你唔使嚟揾我啦咁。其实呢个时间呢，那个家庭那个妇女是最需要人来帮的，最需要人来辅导的。但是她呢就被推开了。 Okay. 所以呢这个情况呢，我就一路过去好多年啦，一路提议呢要提供一些叫离婚教育或者离婚辅导。这个不是说要教人感情好你都要离婚啦咁。其实我们好多社工他本身自己那关都过不到。中国人有一句讲的嘛，宁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他们经常觉得呢讲离婚那些东西就是不理的，亦都是有违道德的，所以他们尽量不提。 那 变成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就算现在你叫现在的家庭服务中心的社工去做呢，他是不是能够揞住个心去做呢，我都不知 道。Okay.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概念。 Okay. 那我就一直都希望能够政府呢考虑能够 开始做这个离婚教育、离婚辅导。同埋咧，做呢啲嘅輔導咧，少數族裔嘅個案咧，政府唔可以慳錢啦，要揾人做翻譯，但係翻譯唔係揾翻佢自己族裔啊。 好， 佢你揾自己族裔咧，好多就即刻走噶啦。佢話我唔想俾我哋啲族人知啊，因為佢自己有個小圈子噶嘛。佢一路揾社工揾求助咧，好快咧呢啲事喺佢自己嘅族裔入邊咧就傳開曬嘅。所以其實我哋香港有一大班人咧可以用，但我哋政府一路都冇用，就 係 華僑。就是華僑，咁呢啲華僑有啲佢哋嘅，譬如印度華僑，咁佢有啲印度嘅華僑嘅印度話好過廣東話添，咁點解唔用佢哋做翻譯咧？佢哋同呢啲族人亦都冇直接嘅聯絡，唔會喺佢哋嘅圈子傳佢哋啲消息㗎，但係政府一路都冇用。 多唔多嘅？其實我都唔知道， yeah， 多唔多呢一批人？ 都多㗎，我自己識得都唔少啦，咁我自己都識講印度話啦。我自己用的屋企的工人都是印度的， 但都要他们愿意担当这个工作的，都要。 咁你唔揾你点知佢唔愿意啊？我知道我而家有啲朋友佢都做紧啲翻译嘅，做紧啲法庭嘅翻译添，警署嘅翻译添。咁你唔揾佢哋，佢哋咪无所事事咯， okay， 即系嘥咗佢哋咯。其实我哋华侨唔止系印度嘅，成个香港有好多一带一路嘅华侨都被投閒自散啊！ Okay. 我哋一路講一帶一路，點解唔去揾佢哋喺嗰啲地方去開展我哋香港嘅接觸啫？ Okay. 其實我希望政府真係要考慮開展呢個離婚教育、離婚輔導。 明白，好，唔該曬，余秀珠同你傾到呢度啊，多一個嘅即係一啲人啦，可以幫到一啲少數族裔啦。佢提到其中係咪可以用一啲華僑咁？就住今次呢一個事件，深水埗桂林街唐樓嘅呢一個嘅倫常命案，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喺少數族裔方面嘅支援，或者係一啲離婚嘅人士面對嘅問題，有啲咩支援等等可以講下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举行开馆仪式，并由中国驻洪都拉斯使馆临时代办于波和洪都拉斯外长雷纳为大使馆揭牌。于波表示，中方高度赞赏洪方抓住历史机遇，作出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重要决断，而双方在建交不够三个月已经迅速对接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凝聚起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共识和力量。雷纳就重申，洪都拉斯和中国建交是洪方独立自主的决定，希望两国共同推动贸易合作，以改善洪都拉斯的基础设施，助力减贫事业，创造就业机会，加强民众福祉，促进社会繁荣。雷纳又证实，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将在今日前往中国展开为期四日的访问，而双方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伊朗驻沙特大使馆在关闭七年后即将重新开放。伊朗外交部宣布，根据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达成的协议，伊朗驻沙特利雅德使馆、伊朗驻沙特吉达领馆、伊朗驻伊斯兰合作组织代表处将在今个星期二和星期三在两国官员的共同见证下正式重新开放。沙特在2016年以恐怖主义处决著名什叶派教士尼姆尔等47人，导致同什叶派国家伊朗关系转差，并最终断交。两国在中国斡旋下，今年三月同意恢复双方外交关系。伊朗传媒之前报道，伊朗已经指派伊朗前外长顾问阿里雷萨伊纳亚提出任伊朗驻沙特大使。不过，沙特至今仍未确认重开驻伊朗大使馆的时间和大使人选。美国小型飞机被战机追截期间坠毁的事件，当局证实四人死亡，包括小型飞机机师和三名乘客。而小型飞机就完全毁烂，大量碎片散落在山区，预计需要几日时间收集碎片和进行分类。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人员说，小型飞机残骸碎片将送往特拉华州作进一步检验。又指出，坠毁的小型飞机不需要配备飞行记录仪，但可能有其他航空电子设备可以提供可作检查的数据。调查人员又说，会调查小型飞机被追截时未有回应和改变飞行路线的原因，会在十日内发表初步报告，而最终调查报告可能需时12至24个月。事发星期日下午，小型飞机从田纳西州起飞前往纽约长岛，但抵达长岛上空后突然转向，并飞越首都华盛顿。美军随即派出战机拦截，并尝试与机师通话，但不获回应。小型飞机其后急速下降，并在弗吉尼亚州一处山区坠毁。事发期间，战机获准以超音速飞行，并导致音爆，引起居民恐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炎热，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45。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73点，跌35点，成交金额45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322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0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2跌3蚊，阿里巴巴82.5跌2.5，先瑞达医疗15.58跌1.2，友邦保险79.7。跌2毫，比亚迪股份249.4升2，盈富基金19.32跌3仙，华润置地32.55升1.05，京东集团141.2升2.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39.62，瑞士法郎0.906，加元1.344，人民币7.117，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32289点，升74点。港金报1833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9.89美元，卖出196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长江集团中心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到麦当劳道。重复一次，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长江集团中心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去到麦当劳道。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影响到反方向去上水都比较车多，龙尾分别而家去到希尔顿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而家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隧嘅九龙入口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告示打到近住税务大楼。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的车龙去到龙盘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接近常宜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苏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10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10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嘅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2023年6月6日，深水埗桂林街伦常命案，三名女童遇害，母亲被捕。 蔡玉玲车牌查册案，中院裁定上诉得席，撤销定罪。 警方拘捕4人，涉嫌与取消器官捐赠登记有关。 中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开馆，总统卡斯特罗本周访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深水埗昨日发生的伦常命案，三名的女童死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也说对惨剧是感到非常心痛和深切关注，社署会尽快联络有关的家属，是按其福利是需要提供协助，也都说会强调政府是一直是致力打击家暴，是持续加强为家暴受害人和家庭提供预防支援和专门服务的。继续欢迎大家打来有关于今次的事件和讨论，18723一起谈谈。有陈小姐早晨。 是。 你好陈小姐，是正讲。 是。 唔係啊，我哋都有啲少數民族嗰啲人咧，佢哋咧即係廣東話咧唔係話好叻，但係你慢慢要同佢溝通咯。佢有個啱生咗個 B B 仔咧，都成日都打電話問我咧，幫佢即係湊拎啲飯俾佢大仔啊咁樣咯。 即都願意同啲鄰居聯繫嘅，佢哋都係嘛？ 唔係啊，佢哋要慢慢要開放啲俾佢咯。開頭都冇㗎，都慢慢嚟啦。有啲咁多佢又嗰時嗰陣中咗招啊，驚就打電話俾我問我點啊？我先生中咗招啊！我點啊？我乜都冇啊！咩點啊？好劇，我唔知點啊！我好驚啊！咁樣係咪即係同佢傾下咯？我唔使驚㗎咁樣咯，慢慢嚟。你要等佢開放啲咁樣真係要同佢傾下咯，我覺得。 O、okay, K， 即係都係多啲溝通啦。咁啊，希望可以即係大家就算有問題都可以多啲人可以幫到手咁嘅。仲有陳生，早晨。 係早晨，主持。 係你好，請 講。咁就其實大家咧，依家 focus on 喺嗰、那個喺香港住嘅非華人嗰啲支援啦。 嗯。 咁其實咧，香港大概即係最高峰期咧，有超過400,000嘅外佣嘅。咁其實我哋喺2018年嘅時候咧，一班僱主咧。就自己組織咗一個平台俾一啲外佣咧去獲取一啲資即係信息啦，咁啊翻譯咗菲律賓啊人民文嘅。咁其實咧每年咧我哋收到20多個溝助，不論佢哋家庭經濟啊子女或者婚姻等等咧，咁、其實佢哋都係求助無門嘅。咁以往咧我哋見到一啲政府部門咧，佢哋都冇呢一啲咁嘅支援。其實甚至乎喺 Covid 期間咧。佢哋都冇依一啲咁嘅即係指令嘅對象咧，去做一啲翻譯，咁啊令到佢哋獲取知識。咁所以政府即係如果你話要支援全面支援咧，咁其實唔係淨係喺單一即係喺香港住嘅少數族裔咯。咁其實都要留意翻一啲外佣，因為佢哋嗰啲情緒支援係比起任何一個人都係。同等嘅，同埋因為佢哋都係一個照顧者咧，咁、希望政府唔好疏忽咗佢哋。 明白，好啊，唔該曬陳生，佢關注到外佣嘅情況啦，唔係淨係即係講緊其他嘅少數族裔咧，除咗佢哋之外咧，外佣都要關心啊，包括佢哋作為照顧者或者佢哋嘅喺社區上面面對嘅唔同需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嘅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教育局咧近日咧都更新咗香港學校體育學習領域安全指引，當中就提到咧提醒一啲教師做一啲教體能活動嘅時候咧，如果有一啲酷熱天氣警告啦，或者高温天氣持續，或者天氣極端酷熱咧，就應該要提高警惕啦。咁要點咧？就係話户外活動咧，盡可能咧安排喺朝早或者下晝比較後嘅時間去進行嘅咁。嗱，當中如果要做呢一啲嘅調整難唔難啦？或者其實個指引清唔清晰咧？學校又有啲咩因應要做嘅工作咧？咁電話旁邊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新界校長會副主席，亦都係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早晨。 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朱伟林校长。头先讲到就5月30日做嘅呢一个更新指引，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即系学校可以判断因应酷热天气嘅情况，系咪按计划去进行啦、继续啦、调整啦、押后啦，或者甚至取消个活动嘅咁。其实个指引你觉得清唔清晰？因为佢话酷热天气警告之外咧，仲有话如果系高温天气持续或者天气极端酷热，呢啲系咪又即系好靠个学校判断咧？未必系睇个警告就得咧又。 咁當然啦，佢就更新個指引之後咧，我哋學校都可以根據佢個附件二啦，防止暴曬措施啦，或者附件三啦，在炎熱及潮濕天氣下進行體能活動嘅須知裏邊咧，作為參考嘅。咁當然亦都牽涉到酷熱天氣發出嘅時候咧，我地區都有個有啲温差嘅。咁當然我哋作為老師都有個專業判斷。咁我哋喺炎熱天氣裏邊咧，都係我哋都會提醒翻同事老師嘅，佢哋話喺即係喺盡量減低啦，喺個陽光下暴曬嘅。而事實上亦都牽涉到香港學校嘅空間有限，都話室內場地都有限，咁好多時都會有一個需要喺户外進行嘅體育活動嘅，喺個正常。咁但係你必須要個時間啦，即係話你明知好猛太陽，尤其近中午咧，咁其實即係可能出去10分鐘你就好入嚟休息飲水抹汗啊，俾佢哋多啲嘅休息時間，咁你好需要嘅。咁我哋都提示同事嘅就係減低嗰個喺陽光下暴曬嗰個時間啦。咁而事實上亦都提醒咗同學嘅，佢哋要帶備手巾仔啦，要帶足夠嘅飲用水啦。當然學校可以可以添水嘅。咁即係話等佢哋知道有充足嘅水分補充啦，就嚟防曬啦。咁有啲同學仔如果有需要帶啲嘅太陽帽啊，咁其實都可以接受嘅。咁而運動衫一般學校香港校都係噶啦，都係比較通爽嘅啲衫，衫短款都 OK 嘅咁樣。所以喺個指引方面咧，係俾咗大原則我哋啦，有提示我哋啦。咁我哋校咧就要睇翻每個區 個狀況啦，因為始終有啲區係相對嚴格，我哋北區咁計咧，係通常都熱少少，更加要注意呢方面嘅指引嘅。 嗯，但係頭先講到話户外活動係咪最常見，就係可能喺操場嗰度有啲嘅體育，即係體育堂咁，即係就好似指引咁講啦，可以真係去到早上或者係下晝晏啲嘅時間進行，係咪可以咁易做到調整咧？因為以往我理解係咪都體育堂應該係定咗某一個嘅時間表嘅時間，咁如果你壓後會唔會又影響到其他班別咧？咁會唔會係咁樣噶？ 當然啦，我哋各校校都編好曬時間表嘅，你係隨意變動都唔係咁容易嘅，呢個事實。咁所以我哋都諗嘅就話，我哋除咗係呢個太陽暴曬之外，其實都試過雨天課噶嘛，雨天課其實都用唔到户外空間嘅。咁我哋就可以諗啦，就話當我哋咧就係嗰個場地有啲好曬嘅時候點做咧？就其實如果我係喺考慮到就話有啲課堂咧係可以用室內去進行嘅，即係如果你學校有禮堂啦、有活動中心啦、雨天操場可以用啦，都唔夠咁點咧？課室裏邊係咪唔可以上體育課咧？又唔係嘅，因為我哋都係疫情關係咧，我哋都會喺嗰個資訊素養方面咧，我哋會製作會做一啲嘅線上嘅學習啊，或者個 video 啊、影片，而嗰裏邊咧亦都可以教到學生一啲嘅知識啊、技能啊同態度。咁而我哋都透過呢、這個視像模式嘅或者電子模式咧，教學生呢個知識，跟住就將佢一啲就係學咗之後，就亦都可以欣賞啊、評價啊咁樣，跟住變咗可以用嗰啲時間喺個係用一個相對叫靜態少少嘅。咁、 okay. 而喺課室裏面都可以做一啲簡單嘅伸展活動嘅，都得嘅。咁、即係變咗我哋可以減低咗喺出邊呢個猛太陽之下暴曬嘅時間，而用咗我哋呢啲室內空間。有啲相對可能被迫要靜態啲嘅，有啲就如果喺雨天操場咧， okay. 其實做好多嘅體能訓練啦、律動個律動嘅活動啊、跳舞啊或者跳繩啊呢啲嘅呢啲簡單嘅拍球，其實都可以做到體能活動嘅。 即係嚟緊，其實可能即係雖然七八月就可能暑假啦，主要係，但係都可能熱嘅日子都多嘅。如果可能個課程調整到有一啲頭先你話可能靜態啲嘅即係睇片段啊，或者係做一個鑑賞啊，了解多啲可能知識上面嘅咧。會唔會都好整體影響到即係教一啲體育，即係成日都好講，其實都落手落腳做嗰、那個小朋友或者學生先至了解到係點樣掌握啲技巧嘅喎，咁會唔會有影響到咧？呢、這個又？ 因為體育活動咧，我都強調班學生有一定嘅體能訓練、體能嘅力量嘅展示噶嘛，即係有個活動嘅，就並不是話靜態嘅。咁所以我哋話用一啲相對有限空間裏面咧，其實一啲咧，我哋叫做簡單講叫體能訓練嗰類咧，那個強度都唔少嘅，可以做得到嘅。即係你好簡單，我哋做呢個立定嘅一個跳啦，或者係做高抬腿啊、後踢啊呢啲，或者係呢類型咧，其實都係一定嘅訓練量嘅力量嗰、那個強度訓練。咁、 okay. 所以我哋要老師就可以就住佢。個活動空間啦，嗰個年級嘅需要咧，就做一啲體能嘅個工作活動，令到佢有一定嘅舒展。咁、至於話嗰、那個即係講，即係香港學校即係始終係細嘅，佢同時期可能一班即係一個可能一間學校細型嘅，可以一個雨天操場，佢有好多班都要上交堂，佢一定要有個活動空間嘅調動，即係你就喺雨天操場，我可能上半節就喺課室咁交換。咁嚟到去噴一啲空間出嚟，因為喺而家咧講緊六月咧，已經係好多校嘅考小學嚟計咧，已經考試嘅啦，基本上完咗個課程嘅。而家喺做咩嘅小學嘅活動，小學活動你哋都會有好多做一啲體育活動嘅活動啦、比賽。咁、所以呢度咧，我都提醒翻就係、是、我哋同事好啊，其他同工都好啦，就係、是、要減低嗰、那個頭先講即係暴曬嘅時間，你一定要足夠飲水啊，足夠休息，呢個好緊要嘅。 其实出呢个指引之前，系咪已经有类似或者其实做嘅工作，对于学校嚟讲都系一样嘅？有冇啲咩唔同嘅？ 當然咧，佢睇翻佢最新嘅佢5月30日更新啦。咁最上其實佢個版本2011，但係其實佢喺舊年咧，喺2022年咧嘅7月咧，已經係出過一份嘅，就關於個體育學習領域安全措施和管理嘅指引出咗嘅。咁其實不斷有更新嘅，各方都有嘅。咁而事實上，我哋作為體育老師係專業嘅咧，佢都會就住嗰個場地啦、氣温啦，甚至空氣污染指數，我哋都會係關注到，就究竟嗰、那個。區域好似空氣污染指數有發出啲咪十，已經係去到第十指標十嘅就唔準體育活動噶嘛。咁、 okay. 我哋都會關注住嘅，亦都係話我老師都會係要留意住學生嘅精神狀態啦，都會提醒翻同學嘅。如果即係做運動有唔得適啊、頭暈啊、嘔心，必須要即時停止尋求協助嘅。呢啲我哋都係老師都會關注住學生。如果我哋嘅校方亦都提醒住同事、要關注住佢哋個健康狀態嘅。 OK， 好啊，唔該曬朱偉林校長同你傾到呢度。 唔係。 好，唔该晒。朱亚林校长咧就系新界校长会副主席，亦都系凤溪第一小学校长。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 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喧闹吵杂的都市生活，时时会让人喘不过气。独独林良爷爷一首首带住纯真趣味的童诗，正是一种好好的调剂。林爷爷的诗短而且易读，围绕住十二个不同的主题创作的诗，首首都是色彩斑斓的。他在书本《蜗牛》是这样写蜗牛的： 我走路不算慢，请拿尺子量量看，短短的一小时，我已经走了五寸半。 他还为蜗牛的慢呢作出幽默的辩解： 不要再说我慢，这种话我已经听过几万遍，我最后再说一次，这是为了交通安全。 林良的文字看似浅白，但是寓意深长，诗里面反映了他丰富的生活面相，对事物的细腻观察，并且能够透过童稚的眼睛看世界。在他笔下，孩子眼中的妈妈是这样的： 晚上我上床，最后一眼看到你正在忙，天亮我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你还在忙，微笑的妈妈，你天天不睡觉吗？ 作者心中设定的读者都是小孩子， 他形容写诗的时候就是释放自己的童心。孩子会将天地万物都当人看待，因此每样东西都能够讲人话。人家说梳化的样子就好像表示叫人请坐请坐，但梳化就会回应其实不是啊，这是一种让我抱抱你的姿势。这一种万物有情的概念贯穿住成本诗集。 书里面每一首诗都配上新锐插画家的插图，还加上可爱的蜗牛造型，作为整本诗集的导览。每页都见到蜗牛暗藏在插画里面，要仔细观察才留意到它的足迹，让阅读更加有趣味。烦躁的时候读下林良的诗，他的文字让我们急速的脚步暂停，让我们烦恼的心变得单纯，让人感觉松容而且温暖。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蜗牛》，林良的七十八首诗，作者林良，由财团法人国语日报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咧，早前就系通过咗咧屋邨管理扣分制嘅一个改善措施啦。其中就系九项不当行为嘅扣分嘅分数咧，就会加码，可以形容为。其中譬如话乱抛垃圾啦、任由宠物咧系随处便溺啦，或者造成噪音滋扰等等咧，原本就系扣分五分嘅，咁而家就加到系七分咁。嗱，即系换言之咁计法咧，即系如果你两年之内咧系犯咗三次嘅话咧，扣够咧系十六分嘅话，就是租约是会被终止，即是要搬离开间公屋的了。有关这个屋邨管理扣分制，昨日就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那里都有开会谈的。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讲一下昨日的一些的谈的讨论点。有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早晨。 早晨苏立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梁文广，昨日谈了的事入面，议员最关注什么在这个扣分制入面？ 是，昨日咧喺會議上邊，其實各位議員對於扣分制最關心嘅咧，有兩部分嘅，我都聽到。第一個部分當然就係扣分制裏邊，而家有啲某啲情況，佢會即係增加嗰個扣分嘅數字啦，咁咪加大個打擊嘅力度。咁但係佢哋就諗啊，你加大咗個打擊力度，但係佢執行上邊嗰個效率能唔能夠追得上咧？咁呢個係對於即係房署嘅一個即係疑問啦。另外一方面，亦都係扣分制而家咧有28項嘅相關行為，但有14項其實唔適用於即係租者自其屋計劃嘅屋邨嘅，即係簡單就有租有買嘅屋邨啦。咁亦都有啲觀察睇到話，似乎咁樣就令到喺嗰啲屋邨裏邊，因為你扣唔到佢哋租户嘅分，咁所以咧就令到嗰啲屋邨嘅環境衞生嘅問題咧就較為係差啲。咁就係大家都有呢兩方面嘅一啲觀察。 讲大点先，执行力，你觉得个问题系咪真系执行力唔够啦？或者嗰个问题系源于啲咩咧？又 其實嗰執行力方面呢，其實有幾個情況。第一，當然就係喺唔同嘅行為嘅執行標準上面，喺唔同嘅屋邨、唔同嘅人執法都會有啲唔同，呢個冇一個客觀嘅線啦。如果你話啊喺條村度隨地抌垃圾、隨地吐痰，呢啲好容易觀察到一個好客觀嘅行為，咁你有授權嘅人士就可以向相關嘅租户做扣分，咁呢啲就好清晰嘅。咁但係一啲涉及到需要有第三者助證嘅一啲滋擾行為，其實昨日最多講嘅就係噪音滋擾咁樣。喺而家嗰個執法上面，可能需要除咗嗰個户受滋擾嘅居民，佢可能日日投訴之外咧，可能仲要有一個第三者做嗰個助證，包括可能係有一個保安員啦，上對聽到真係有啲滋擾嘅聲音，或者係隔離左右都有其他嘅單位聽到有啲滋擾聲音，咁先至可以做到一個證明。咁但係過去嘅一啲情況，如果係一啲有針對性嘅樓上樓下之間因為關係唔好而出現嘅一啲噪音滋擾咧，我哋都發現其實唔係咁容易揾到呢樣嘢嘅， 即係揾唔到證據，揾唔到第三者。 就算我錄曬音都好，都好難去做到證明。例如我舉個例啦，其實我琴日喺會上面有提過一個情況，係我哋以前實際都做過，就係佢做噪音時候，可能嗰個某啲户主佢打開電視機睇住個閉路電視，佢有警察嚟，有保安員上嚟，佢就停止嗰個行為。咁然之後就到相關嘅人士離開咗啦，佢又繼續做一個滋擾。我哋都聽到有時呢啲係錄曬音㗎啦，但係都冇辦法，因為有一個所謂第三者嘅助證而去做到相關嘅即係執法扣分嘅行為。另一種咧就可能涉及啲第三方嘅一啲評估啦，包括可能係涉及一啲情緒啦，或者係精神狀態有異常嘅一啲居民。咁可能涉及嘅，因為房署一開始如果接到啲個案咧，佢唔會一開始就會扣分嘅，佢通常會聯絡相關嘅醫生啦，或者係負責嘅社工啦。咁變成可能有啲其他嘅專業意見，亦都會影響到房署嘅判斷，咁亦都令到一啲個案嘅拖延時間係比較長嘅。 點處理呢？就住證據嗰個問題。 其實證據嘅問題，琴日喺會上面咧，房署嘅代表其實都好老實講嘅。如果佢哋可以勸到，可以傾到、改善到嘅，咁佢哋會盡力去做。咁但係佢哋都直接講，如果遇到一啲比較狡猾嘅一啲滋擾情況咧，佢哋琴日都好無奈咁講，就係佢哋只能夠繼續用唔同嘅方法去收集一啲證據去處理。咁所以呢個位其實都真係係咪要就住相關嘅證據嘅一個有效性，或者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即係做到工作去阻止呢啲即係惡意滋擾嘅情況咧？咁呢一個我相信就係要之後要諗多啲唔同嘅辦法啦。 好啦，講埋第二點啦，租置屋邨入面嗰啲受規管嘅行為數目咧，就係而家一般嘅公屋嚟講得一半啫，好似亂拋垃圾嗰啲都唔扣分嘅係咪？ 係，其實係佢就喺公眾地方嗰度，包括可能係亂拋垃圾啦，就算你吐痰啦、冷氣機滴水啦，呢啲因為涉及到佢嗰個位置咧係已經歸咗法團管理嘅地方，咁所以喺之前嘅公屋扣分制裏面咧，其實就唔適用於呢啲項目嘅。咁琴日其實喺會上亦都有好多議員都提到，例如冷氣機滴水呢個大家好常出現嘅一個喺租置屋邨出現嘅問題，就已經扣唔到分。而家個狀況咧係需要有投訴嘅，可能要由管理公司做調查，然之後交俾食環署。如果食環署佢認為真係有問題啦，又要將相關情況要交翻俾房署，然之後先至再用扣分以外嘅一啲其他方法去要求即係相關租户係做一啲改善，就唔能夠直接就扣咗佢分，然之後就話你扣夠分就要搬離嗰個單位，就冇呢個方法去處理嘅。咁所以形成就係奶機滴水喺租置屋邨嘅嗰個滋擾嘅情況咧，遠比於純租住公屋咧係嚴重。 你覺得個問題係真係冇權去做，定係冇心去做咧？一分鐘到啦。 其實呢個就係同而家個即係嗰個法律嘅問題啦，因為而家根據即係食環署嘅處理咧，如果嗰個地方屬於即係房署擁有，因為嗰個單位仍然係租噶嘛，咁係房署擁有，咁佢就只能夠交翻俾房署處理。我覺得呢一個係房署可以用一個即係更加果斷嘅手法，就係、是、其實佢而家都仲緊嘅，就喺一啲租置屋邨嘅公眾地方，其實佢仍然可以擺，例如公站佢擺閉路電視，咁我哋就好難講你擺嗰個公眾地方嘅閉路電視同你有個職員睇到嗰個冷氣滴水，你企喺公眾地方可以去扣佢分，其實有咩分別呢？其實我佢冇分別嘅，所以我覺得喺個修訂嗰、那個即係扣分制上面都適用埋喺租置屋邨嘅公用地方，我相信可以維持到呢啲租置屋邨嘅嗰個整體環境衞生嗰個情況，同埋加強對居民嗰個阻嚇力咯。 OK， 好啊，唔該曬梁文廣，同你傾到呢度。梁文廣咧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啊，就係尋日喺立法會度討論到有關於呢個屋邨管理扣分制嘅一個 叫改善措施咧，亦都加强咗扣分制啦。譬如有啲嘅项目咧，嗰、那个扣分、那个项分数系扣多咗，乱抛垃圾由五分加到七分等等咁。嗱，今日咧嘅千年代嚟到呢度啦，外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仲有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11:45。